嗨，我杰拉德。 哎，我郑涛嚟。 嗨，大家好，我是神秘老温啊。 哎，上次有一次好像提过下话，喂，讲下啲生意啦。生意其实我都讲过噶啦。嗯。不如讲我哋觉得，我哋觉得啊，强调咗先啦。系。系嚟紧啲生意有得谂嘅生意啊。 系未来有可能，系有可能噶。 即係就住我哋觀察到嘅嘢啦， 個趨勢 啦，我覺得啦，冇實際嘅。但係有一個生意咧，我唔係一個未來，而家都做得嘅，絕對啱投資移民嚟做添啊！ 咦，咁筍？ 係啊，保仲肯定有錢賺。雖然你話發達啊，一定唔易啦，台灣要發大達就，但係 邊度一想發達都難噶啦，係嘛？ 唔係香港易嘅咋？ 聽聞講係咯， 炒兩下就搞掂噶啦，乜都有得炒啊嘛，香港係，乜都得啊，乜都諗到嘢都炒得啊， 車位又炒得， 我嚿屎嘅 郵票又得， 郵票 車飛又得， 啊玩具又得， 係而家乜都有得炒，香港真係發達好容易。咁啊，好多人問做咩生意好啦？呢個生意掂，我都覺得掂嘅。 哦， 真系掂！ 哇，杰大大放松喎， 系啊，不过 but 梗系凡事皆个 but， 成日都咁样啊，真系吓，好限制。 你愿唔愿意去做呢？ 哦， 结婚就话唔愿意啫。 咁啊，讲翻个生意啦，咁啊，做咩呢？其实我喺我群组分享过，就做清洁咯，清洁公司 做清洁喺 清 洁 公司有一做，哦、因为点解呢？大家都知道台湾屋系好大间嘅，咁虽然话有阵时屋企上上下啲仔仔仔女一齐清洁啦咁样噶嘛，咁但系有阵时都可能大扫除或者咩都需要一啲人帮手啊，都需要嘅，同埋呢度请姐姐好难噶嘛， 系好难 吓，咁、啊、清洁公司就真系有市场嘅， 嗯。 咁啊，呢样嘢咪真系啱晒投资移民。如果你两公婆嚟啊，或者点样咧，啱晒做。 哦， 但系又要拔多样嘢先，你唔好谂住。 However， 今次 拔嚟拔去啊， 拔嚟拔。但系咧，你唔好谂住，诶，好咁、啊，我投资600万，开间清洁公司，请翻35个阿姐，咪有得做咯。 系， 唔好话35个阿姐啊，一个阿姐你都唔易请啊， 请到都唔会揾你啊， 清一。要阿姐愿意做自己做啦，自己做嗰啲叫咩私帮生意啦，吓、嗯啊、阿姐自己做唔使申请牌添啊，唔使交税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要做，即系你两公婆自己去做啦， 即系首先要落手落脚先啦，自己咁啊，最起码撇除咗就系话万一请唔到人或者时间夹唔到，你自己两公婆都要顶住上先噶嘛。 但如果你真系开咧，应该唔难揾生意咯，可以话俾你听，应该都好好生意。 不过咁啊系，其实你咁讲呢个行业系都唔错 嘅， 其实 好缺人 嘅。系啊，因为其实我自身经验，我都希望请啲人帮手啦。 我屋企都想请人帮手实， 唔系因为 打扫。 第一真系谷大好多，大之余呢，你又请唔到啲外佣啊嗰啲嘢㗎嘛，台湾 厨房又点搞啊， 係啊，你又要嗰啲咩抽油烟机要清啊，窗台啊，嗰样抹地嗰啲嘢好难搞，搞一日搞唔完㗎， 一日搞唔掂啊， 係啊，咁啊耐唔耐就请啲终点啊嗰啲嘢囉，或者真係如果你做呢方面呢係真係有市场。 但终点都唔难，唔易请㗎， 唔要要排班㗎， 係啊，人生意好多做唔切㗎。 排期啊。 我屋企附近都有间清洁公司啊，叫唔知妈咪好定乜鬼咁叫下名啦，唔记得啦。我话屋企要大扫除，佢都话唔知排两个月后定点样。 咁夸 张？系啊，唔做我生意。 咁你清洁完即刻再排下一次啊嘛。 哦。 所以咧，我就睇到系有生意嘅，系有得做嘅，不又系白啦，唔好谂住出钱请人做。如果出钱解决嘅问题，轮到你做啦。台湾都大把人请人做啦。 系。即系变咗你除咗自己做之余，你自己有个班底，又要撑你嘅吓，咁、啊、你因为请人而家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其实即系唔系咁容易咯。尤其是你话嗰啲阿婶啊嗰啲，佢可能自己屋企又要有搞好多嘢嘅，同埋佢或者做你几单之后，同啲客熟咗，啲客 自己 直接揾佢啦， 一定佢啊。 你所以你嘅班底唔够掌握性咁好嘅话，就好难。 所以先咪讲私帮生意咯。 好多 佢同你打工啊，初咁做下系咯，搵个客自己做啦。 好多都系咁嘅，一啲客咧做熟咗，即系你做开我，即系清洁我呢个咧，佢信得过你，唔会即系手脚干净，各样又企理，咁啊佢一直想指定搵你噶啦。搵耐咗，佢私人就话：，你不如平日礼拜六日都过嚟啦，你点样自己？ 我都系3000蚊一镬噶啦，咁啊不如直接俾你啦，好过你俾公司抽啦。 系好多都系会咁样。 所以唔使谂请人。 即系难啲咯，难啲。 揾个 assistant 帮你就得，但你一定要在场，你一定要自己做。咁即系所谓香港人高级啲噶嘛，觉得 觉得 啊，咁你点会愿意做啊？你愿意做，我唔批评啦。总之呢个生意我系觉得有谂嘅，投资移民正， 系 仲话保证有钱赚。我真系保证有钱赚，当当然啦，你去到求其揾扫把料两嘢，人哋唔再揾你，咁呢啲自己问题啦。即系嗰个已经认真做啊， 呢个行业啦，总之就呢个行业系 O K 嘅， 唔担心冇生意。 系 吓咁啊，而家都得嘅。 不过都要，因为你如果系投资移民嚟讲，你人生地不熟，又冇咩人脉关系啊，计邻舍都唔熟嘅，又冇乜识嗰啲阿婶啊各样咧，冇乜交情，你请到佢真系随时可能佢做几日又唔捞，或者点样都有可能嘅。咁所以你自己真係要有啲，譬如即係举例啦，如果我要做呢啲生意呢，我变咗我要搵啲好熟嘅阿嬸，好识嘅或者亲戚又好点样，最起码撑你，唔会自己又私伙又做，或者唔会做几日又唔做，咁真係好烦啫。咁的确係呢个行业係 OK 嘅。因为好多其实唔单止清洁又系其中一种啦，又有啲咩安老照顾啊，其实都好缺人手嘅好多。是啊， 但你开间安老院啊，讲真就真系 难啲，咁啊难啲， 咁啊难啲，几百万嚟点开啊？ 系咁啊，清洁相对嚟讲都好简单嘅，只不过系佢系一个厌恶性啲嘅行业咯。 你老实讲，你一定系厌恶性嘅行业先会， 容易入手啲， 容易入手，容易赚钱，因为人哋唔想做，你想做嘛。 系嘅， 咁你梗系要攞得更加好嘅 feedback 或者回报啦咁嗰啲。 喂，系咁，我问翻，喂，而家啲佢啲终点大概行情几多噶？ 大概好似据我所知，好似大概四五百蚊一个钟啦， 系咯，好似系差唔多四五百蚊， 四五百蚊，即系一日你可以赚到二三千蚊到啦。 做足啊， 系 咯，做死人咩？ 咁二三千蚊，如果日开，系啊，日日开到工，你卅日，即系卅六星期六、星期日都可以开工噶嘛？ 嗯， 都成接近十皮嘢噶 咯。系 真系好搵， 好过你做工资喎。 梗系冇点你噶啦， 真系好搵。 不过你接唔接受到嗰个八啫嘛？ 即系辛苦。 讲真，我接受唔到，所以我系冇得做嘅。 系难顶啲嘅，因为。即系始终呢个都系类真系比较厌恶性啲嘅，咁如果相对嚟讲，即系讲搵钱厌恶性，咁香港可能仲好搵添啦。以相对嚟讲， 香港姐姐啊，未必咁 啊，咁啊系，咁啊系， 通渠得，香港通渠得，你清洁就未必得，个个都有姐姐屋企， 系， 咁啊系， 你冇啊，依度真系得， 台湾请 我识通、啊， 喂，咁你 唔系啊，真系噶，嗰时做餐厅嗰时要个经理去通渠嘅，佢哋唔肯噶，其他 哦，所以就有市场咯， 有市场真系咁啊！通渠更加核突啦，嗰啲我唔讲啦。通渠边度都好玩噶，香港都好玩噶。 系 佢同你聊聊都五嚿港纸噶， 吓咁都好噶。 系， 所以香港都搵唔到钱咧，你肯做一定搵到钱噶。呢个 问题，我唔肯做嘅。 咁啊，退通渠又通渠唔讲啦。所以最后讲翻话，如果你真系愿意做呢个清洁，你接受到嗰个 but 嘅话咧，你个生意系掂嘅，真系喺度搵到食添。 嗯， 真系 OK 噶， 但系请人就要小心啊！ 请人可能最多请个叫助理咯，即系帮你手，即系你自己要内做，揾到个帮你手系 OK 嘅。 嗯， 即系我有朋友台湾人嚟讲，佢系做清洁嘅，佢都请人做噶。 嗯， 但系佢每次自己都一定到咯， 即系 佢系帮手做，佢自己会做咯， 执头执尾都要咯。你要请人做啲可能有乸西啲或者点样，你都要收尾噶嘛， 喺度清洁紧噶嘛，刀布。跟住咩水？ 哇！你都好似做手术嘅， 即系咁咯， 解剖嚟嘅， 维他咁样。 哦， 所以你自己接受唔到就冇得讲啦。但系要搵钱咧，即系搵到钱同埋大把生意嚟做，真系排长龙啊，唔系讲笑啊。 不过真系请人要特别注意，因为而家你尤其是你即系新即系啱啱香港朋友嚟到台湾，冇乜人脉，冇乜即系认识嘅人，你我觉得你有自己嘅班底咯，你要揾到即系有啲系撑你嘅，同埋佢系唔会做几日辛苦就走咗唔做嘅，又或者做冇几耐，跟住可能做熟咗个客， 个 客就系啦，个客叫喂你唔使同佢打工啦，你自己过嚟做咪俾钱你自己赚好过啦，咁样做下佢做埋老细都有可能，系嘛？所以 老细培训公司， 所以都要真系。要花啲心思， 所以重点都系你自己要做咯。咁你自己要做，你接唔接受到咧？咁你哇，咁我香港高人一等咁噶嘛？嚟到台湾吓， 做清洁个厕所我从来都唔洗喎，你叫我洗厕所而家咁呢啲自己諗啦。 係冇错。 咁但我即係我可以分享俾你睇係真係得嘅。 嗯 咁啊呢个我自己讲啦，咁啊老温有啲咩觉得可以有諗下嘅生意啊。 咁、哦、我其实最近都其实唔係最近嘅，呢几年都係㗎啦。其实台湾呢有一个行业系都可以去做嘅，去发展下嘅。因为呢几年台湾已经即系步入咗慢慢系叫做即系长者即系老人嘅年代啦，高龄社会㗎啦已经。咁其实呢啲相关嘅行业或者相关嘅服务啊产品呢，呢个都可以去諗嘅，去发展嘅。即系因为老人家其实需求唔同㗎嘛，同我哋啲一般正常人年轻人可能佢需要嘅服务嘅嘢唔同。就举个例子，譬如我最近见到有啲服务就係专门帮啲老人家冲凉洗头㗎。 剪头发啦。 剪头发㗎都有㗎。係呀。咁呢个都系一个行业嚟㗎。因为将来逐渐可能慢慢越嚟越多老人家可能行动不便啊各样。咁你要上门去做㗎呢嘢。都系一个发展咯。同埋佢用嘅工具都唔同㗎。有阵时老人家佢瞓喺长期瞓喺床唔喐得嘅。咁你变咗你都要喺床度帮佢洗头。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人哋系瞓喺度洗头嘅床、哦。医院有好多。医院系好多嘅呢啲。即系我太太嗰阵时生 BB 都系㗎。第二日第三日都叫人嚟帮佢洗头。 即系顶唔顺要洗洗。 好顶唔顺㗎。係呀。咁可能好平嘅啫，洗个头百零两百蚊。但系佢又生意做唔完㗎喎。佢要 book 㗎喎。 哇，呢、這个真系有諗喎。 係呀、啊。要 book 㗎。咁佢就系得个諗住㗎。 谂下先咯， 咪要度一度咯。但系呢个系一个 计划啊嘛， 系一个趋势嚟嘅，变咗。总之系我哋即系台湾叫银发族啊嘛，即系银发族相关嘅嘢可以谂嘅。咁啊，再举个例子啊，譬如我都见到有啲，譬如系老人家送餐上门嘅，上门送餐嘅。因为台湾可能越嚟越多好多独居老人又好，或者有啲老人家身边细路哥唔喺身边嘅， 唔能够照顾到， 唔能够照顾到 的，即系最简单嘅餐未被照顾到就可以 provide 啲。 咁有啲就唔中意请嗰啲外佣噶嘛，因为外佣可能会恰佢啊，点样各样，因为老人家得一个人喺屋企危险噶嘛。咁反而需要啲送餐服务， 即好似月子餐咁咯。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平时定后送啲咩嘢食咁啦。 係啦係啦，月子餐或者话唔定有啲譬如洗衣收送啊，各样都可以做㗎。 嗯。 係啦。所以呢啲行业呢，即相关嘢我哋大家可以諗下嘅。咁包括埋老人家仲有啲可能娱乐嘅嘢啦。因为最近我唔知你大家有冇见到呢，好多嗰啲平日去嗰啲某啲景点呢，哇！一架车旅游巴，全部都系老人家嚟嘅，好多啊！而家好多， 好多社区都有搞嘅， 系啊系啊系啊， 长嗰啲一齐搞啊， 系啊， 啲协乜乜协会咁嘅， 咁佢多数都系平日嘅，譬如你去日月潭啊，你一至五咧，可能见到好多呢啲团嘅，即系长者团啊、银发族团啊嗰啲咁样嘅，咁呢啲旅游相关嘅服务又系可以做嘅，可能系啦、啊，所以可以大家谂下咯，多一个行业咯，吓、啊，咁啊。长者嘅产品都有嘅。咁呢方面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呢参考一下日本。 是。 日本呢其实更早已经步入咗高龄社会 的。人发族嗰啲。 是啊。哇，佢出啲产品好离奇㗎。好多人好离奇。 我见到一个类似呢啲凳呢，下面中间有个窿系可以即就咁普通张凳。 有。 变成个厕所咁样。 有。 就唔使行入去。去厕所里边踎啊嗰啲， 系呢啲好早都有噶啦，有啲不过嗰啲以前系喺伤残嗰方面嘅， 系 即系坐轮椅啊嗰啲要去厕所嘅，咁而家慢慢可能都导入咗去即系高龄 方便佢哋 高龄嘅产品， 设计咗货佢哋嘅产品， 系高龄市场嘅。咁虽然好简单，因为我喺台湾比较少见到嘅，好似香港咧好多卖嗰啲咩，好啲叫做购物车后边有张凳咁样嘅咧， 哦。 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购物车佢拉车仔咧，后边可以整张凳出嚟嘅。台湾我仲未见到，其实系咪？如果即系大家香港朋友系啊， 摆上网卖咯， 可以噶，其实 试下个市场先 都可以做噶。呢个可以俾大家建议参考一下，即系呢方面嘅产品，话唔定系有市场嘅。又或者有啲拐杖上面连埋一张折凳嘅， 系啊，好细张， 都系一个市场。 嗯， 咁如果大家知道窿路嘅话，你咪喺大陆揾货或者点样去做都 OK 嘅，我觉得呢、這个市场系可以考虑咯，吓。咁、产品方面可能包括埋有啲老人家食嘅保健品啊， 或者有啲 血压啦嗰啲啊， 系啦，仪器啊， 因为我哋都研发紧一只保养产品喎、 啊。系、哎，我而家都谂紧嘅，我而家都谂紧嘅。 保养搞掂之后，我呢都会攞出嚟卖嘅。系，到时再翻。 其实唔单止嗰个系对于老人家嘅，年即系中壮年都啱嘅。 系，我呢啲老人家咪啱咯。 你都老， 我老啦。 哇，唔系话你平时用出去 wet 嘅喎。 我吓 wet 啲咩？ 我啲壮年得唔得？ 你太壮啦，唔得 系嘛？唔得。 啊，即系类似呢啲产品咯，可以谂下嘅。 嗯，吓、啊，所以我哋都研究紧嘅。 系啦，所以老人家嘅嘢啦，头先就系讲到啲清洁啊、厌恶性嘅行业啊、辛苦啲嘅行业啦，可以谂下啦。咁另外一种我可以建议大家嘅，即系就系儿童方面嘅产品。 嗯 嗯，吓、啊，因为而家少子化，你知啦。咁呢个应该，但系你都好有体验啦呢方面。 诶，净系我自己一个好大例子啦。我平时自己我使钱买嘢，买俾我自己系甚少嘅。我系基本上最多买下书嘅。 买俾啲细路仔法拉利啊， 买细路啊咩 Benz 啊，中华航空 啊，一堆啦，乜都有飞机啊， 火箭都买埋俾佢。 咁啊，仲有好多即系衫啊，即系我老婆都做埋童装啦。咁、即系细路仔嘅钱系 OK 噶。 都有得做嘅， 啲父母好舍得使钱噶。 系啊，而家年轻父母同我哋啲年代唔同啊。我哋年代咧，直情系你走失咗，可能几日之后先发现，诶、欸，始终话细 B， 点解咁耐冇见佢嘅咁样可能。 咁你屋企系大家族嘅， 咪讲笑啫。 咁你系咩杨五郎、杨六郎咁啊嘛，大佬啊， 讲笑啫。即系以前嘅父母就冇咁重视啲仔女嘅，因为生得多嘛。而家唔系小资化，可能生一个两个，哇，乜嘢资源都泵晒入去啦。 系有人试过俾只蚊针到咧，要睇医生， 急症啊，即刻 系黐线， 急症啊， 系 啊，同埋而家学校好多咗好多啲怪兽家长噶嘛。 哦， 即系个仔唔 happy 咧，佢就投诉噶啦嘛，好多啊，包括埋啲好夸张嘅，譬如话咩，你啲营养午餐啲 唔够营养， 唔得，啲口感唔掂，咁、都有得投诉嘅， 嗯， 即系食饭又话咩，有啲话诶，啲功课俾得太多、啊，唔得， 但有啲又投诉太少、 啊，系啊，搞到而家啲老师唔知点搞好，多又唔系，少又唔得，唉。真系好多投诉，所以而家做老师好惨、 嗯。 我知道有啲同学都做紧老师， 嗯、我都识好多做老师啲。 咦，咁又嗰啲老师介绍下？ 介绍做咩呢？ 做 你老婆， 做我老婆。 男老师啱唔啱？我识好多， 唔使啦啲。 你而家兴喎男喎， 合法啊嘛，唔系喎， 我唔兴噶嘛， 合法啊， 佢哋兴啫，我 你得喎呢个都。唔系而家老师嘅行业喺台湾已经唔系香嘅。 系啊。 听讲话老师 都系开始普遍啲唔受尊重。 老师、医生、律师都唔系咯。不过呢啲题外话啦。 系咯，我哋唔系讲紧 呢啲题外话， 唔系讲师嘛。 啊，咁就针对细路哥儿童产品， 嗯、 就好多嘢嘅其实。嗱，我最简单又一个例子，譬如有啲护眼产品。 护眼啊，即系咩蓝光眼？ 系啦，冇错。而家好多喂三个月嘅俾婴儿都睇紧手机、 啊。三个月， 你唔知道啊？ 电子奶嘴嘛都叫， 系、哎、好坚噶呢啲， 系啊，好夸张噶， 系啊， 我要想要食真奶嘴多啲。 所以而家好多父母发现一个后期一个问题就系、 是，都系塑胶嘅真奶嘴， 即系对啲细路哥，喂，佢视力好大镬啊！而家对于嗰啲， 我真系唔掂，咁细个睇 啊，系啊，所以你咪出啲譬如护眼嘅咩嗰啲咩嘅保健品啊，有啲护眼操啊，有啲 眨眨眼， 吓、啊、有啲网上啲影片都教诶点、样。教啲细路哥可以对眼睛好啲噶，嗰啲 哦系， 咪多人睇咯。 对完眼睛好完之后，跟住就 VR 玩噶啦又。 唉，诶好多 呢一只就系 VR， 呢一只就蓝光，所有波长都玩晒， 专门医呢啲嘢，即系 都头痛， 就类似呢啲产品啦。咁啊，仲有啲近年都好兴嘅，譬如亲子方面嘅嘢啦。 嗯。 亲子餐厅啊，你最熟啦、 啊！亲子餐厅啦，我以前搞球场都搞过啦，亲子咁啊，好多细路仔嚟玩啦。 O 唔 OK 啊？你觉得 OK 噶 ？OK 啦，砰砰声嘅生意。 真系噶， 不过后屘大家都 有 but 大家知嗰阵时我衰咩啦？唔系衰冇生意啊，系衰犯唔合法啦， 犯规嘅问题。 咁啊，其实我想再搞嘅，咁有谷有兴趣，大家一齐夹钱搞嘅、 嗯。 but 又系 but 啦，咁我哋啲唔系诈骗集团，唔系话攞啲钱嚟先啦。咁你而家俾钱我都唔敢要。 我未揾到啱嘅地方，因为要合法啊嘛。哦，所以唔系钱嘅问题，而家系地方问题。咁将来有机会揾到地方再讲啦。 嗯， 咁啊，仲有啲好似话系咪仲有啲咩线上一啲咩教育嗰度？ 哦，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咧，我即系我自身经验啦。因为我而家我俾我女佢小学嘅，咁啊佢又就喺网上面买一套啲课程，就系、是、成个小学嘅课程嚟噶啦。即系每一章节每一。每一个科目啊都有齐晒喺度，系真人版喺度讲紧课嘅，我觉得真系唔错啊呢个， 嗯， 系啊，即系变咗你除咗你喺学校小学即系细路哥读即系上堂学嘢之余，咁你有阵时你听唔明嘅嘢又唔方便喺学校问，咁你翻嚟可以再睇翻个章节 啊 ，test 啊 ，quiz 啊， 有， 哇正， 冇错，佢系好全面嘅，已经做到好正噶， 我都想读。 系啊，佢已经系做到就系有真人嘅讲课嘅个嘢啦， 真人嘅， 真人嘅，同埋又 俾条link我。 哇！你一见到真人眼都光晒嘅你，吓而家兴玩假人。 你咪做咩？零甲风三个月学好俄语咪得咯。 咁啊，仲有就系佢有啲之后咧有啲试题嘅，系啦试题咁啊，俾你做下，咁啊有几多分啊，评下级咁样嘅。 我系小明啊，其实。 喂，呢啲其实香港人都能啱，因为好多香港人嘅、即系讲坚嘅，英文系唔错嘅，好多都咁啊！啲、有机会走去谂下呢啲嘅线上嘢啦。啱头先讲啊，亲子餐厅啊，嗰啲即系落花多啲心思喺小朋友嗰度谂啊，即系大概系咁啦。大家今日时间差唔多， 讲唔晒噶啦，即系啲就我哋嘅观察到嘅， 我哋嘅经验咯，唔一定啱嘅，大家睇睇咯， 多啲留言咯，俾我哋意见啦，吓咁将来见到新嘅嘢再同大家讲啦，系 OK， 多谢晒，拜拜。